过你的眼光，曾梦过困在你难自杀，乐极便会生悲，只怪我也太贪玩。对，曾渴望快乐诸多岁索，会惹上麻烦。有力去恨你，也有力气挂念你，这个负担担不起。No， 你令我悟到，这只被放弃的棋，能重生身必先要死。就当一起发光，梦起爱你只因迷上。心一早属你，就算痛得要生要死都一早不懂，啊哈，懂不懂 ？No， 哭肿双眼约会，谁看见也想推，既要你允许，求复合为怕空虚，不过爱你更空虚。对，无记问一早分手的你会当我是谁？有力去恨你，也要力气挂念你，这个负担担不起。No， 你令我悟到。重生心必先要死、yeah ，就当一起发光，梦起爱你只因迷上，就当空空双手抚摸过天空，就算心很痛，这颗心一早掏空，就算痛得要生要死。